失去配不上你模样，我会给你所有温柔满足你的幻想，这是我给你的承诺，这是我给你的承诺， 只要你牵我双手你会懂得，有爱就等于拥有了一切，只有你美丽背影，这情是难写，我不能停止想你每一夜。 把头发盘起来，把发卡戴起来，顺着奇葩的你，我心中完美的你，把珠宝摘下来。 This is the yep. Now we are talking about a dream. Please keep pay with us. 其实我们应该体现保留曾有的笑容，那么多累也要真心不放手。走到今日是体验，经过的时间不会花无忧，曾经拥有也是最美的感受。

小狗，奇怪你总身有，总是幻想你生，常常害怕带你走吧。 游戏一局战到天亮，黑眼圈就只进化，熬夜太可怕，快洗洗睡。